大家好，咁啊，依个咧系 Tony 一个声音嘅专栏。咁啊，因为咧大肥交大咧就每个月嗰个标数咧就有60万，咁啊，所以咧 Tony 咧我就度咗嗰个叫做咧每日都尽量咧将 Facebook 写嘅嘢，咁啊将佢变成声音专栏，就录出嚟就摆上去节目嗰度，即系摆上 YouTube 度啦。咁咧就大肥呃 view， 咁我都帮手要呃埋一份啦。咁啊个节目名咧暂定叫做每日1万，咁啊顾名思义即系每日呃1万个 view 啦吓。咁啊希望大家帮帮手啊，每日俾我呃1万个 view 啦。咁啊今日咧想讲咩咧？其实打开报纸就唔会嘅，因为已经唔买报纸啦。咁啊，而家主要睇咧都系上 Facebook 啊，咁网上睇新闻啊咁啦。咁见到一段消息啊，就系话咧有一个香港前足球嘅嗰啲叫做足球员啦，就叫做李伟文。咁啊就有1000万日元嘅现金咧就俾人劫咗。咁啊一班南亚人围住去打劫啦，咁啊拳打脚踢啦，咁啊抢咗1000万日元，另外仲有20几条金条，原来唔系70万，系750万嘅金条。咁呢啲金条咧，20几条金条价值700几万咧，即系1条30几万咧，即系照计就1公斤1条嘅金条啦吓。咁老实讲啊，即系大家有听过我哋节目，又或者早一排报纸睇都知道，好明显呢啲金就系运去日本，咁啊佢攞出嚟咧。好大机会都系可能安排緊啲人每人代几条过关。咁啲钱呢就可能俾零用钱啦，租埋酒店啦，或者诸如此类啦。咁所以呢好明显呢单都系一单黑吃黑内鬼食夹棍起味住嘅行为嚟嘅。咁有机会系发生系点呢？即系呢佢可能招募咗一批人就过去日本就帮佢带啲金。咁跟手呢嗰啲人呢就掌握到佢嗰个行程，就搵人就去捕佢，又或者佢哋呢个集团内部可能有内鬼啦，咁就搵6、7个南亚人呢就去揼柒佢，就抢咗啲金。咁今次呢好明显就係呢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商机嚟嘅。老实讲，你运嗰啲金，人哋俾你2000蚊零用钱，咁啊劫佢咧一镬就几百万啦，系嘛？咁所以咧，走私集团亦都面对一个好大嘅风险，就系俾人起尾住。咁你赚赚埋埋都唔够俾人食一镬啦，系嘛？搵南亚人又认唔到人嘅，吓咁啊！呢单嘢都非常之奇怪，但系嚟紧可能会陆续有来。因为呢啲事，呢、这个即系做呢啲金咧，肯定就唔系今日，今时今日系好做咗超过2年噶啦。咁我都有朋友旧年已经做开啦吓，已经做咗超过2年噶啦。咁佢哋咧好多人都有唔同自己嘅途径啦吓，又或者啲可能搵亲戚朋友带就安全啲，就唔会俾人起尾住咁解。咁啊呢次咧，好明显都肯定唔系正常嘅劫案噶啦，一定系有预谋、有内鬼噶啦。好啦，咁啊，第二单讲一讲咧，要讲下今日 Facebook 所分享嘅嘢啦。咁啊，首先要讲下港珠澳大桥啦，因为咧，如果呢个港珠澳大桥啊，其中有啲叫做咧石屎就唔系好合格嘅话咧，即系有人贪高搞料啦，可能掺咗啲比较渣啲嘅杂质落去，咁啊中间克扣咗啲嗰啲成本啦咁样。咁咁多条桥墩，可能有1000几百条嘅桥墩，你都唔知边条系有问题啊？咁啊照计咧就即系非常之严重啦吓。但系咧廉政公署就话，冇公職人員牽涉在內，承建商又話冇事，跟住又話咧嗰啲中資機構又唔關事，咁啊關邊個事咧？唉，老實講，咪求其揾個替死鬼出嚟，咪關佢事咯，係嘛？咁邊個就嚟冇運行嘅， 落台嘅，咁啊关佢事咯，个个都唔关事，咁啊冇问题噶，咁呢个工程咪安全咯，个个都拉唔到人系咪？咁系使唔使拆咗佢咧？咁样，咁啊正常嚟讲咧吓，呢啲咁嘅工程，你偷工减料，度度都有噶啦，问题咧系点样将佢做补救工程咧？咁啊。一栋咁新嘅大桥，冇可能拆咗佢咁嘥嘅，咁啊做啲加固工程咯，再使啲钱咯，咁啊佢哋摊摊埋埋嗰啲，可能要啲人呕翻啲出嚟。你话如果咧有人肯呕出嚟都算数啦，不过问题好大机会就系又要政府又要再另外俾钱，又要追加拨款，咁啊冇人犯事，冇人有问题，冇人需要负责。咁咪算数咯，系嘛？咁咪又系攞啲公帑出嚟，咁都呢、這个都冇所谓噶啦。公帑就算佢唔攞去起啲楼，唔跌落咸水海，唔俾人贪污咗，都冇你同我份噶啦，系嘛？咁咪有鸠佢啦。不过咧，廉署出嚟咁样声明咧，即系好明显，即系话明俾人听，喂，今次咧，呢件事，如果你系牵涉咗中国建筑或者中国海湾呢啲咁嘅。中字头嘅公司咧，咁其实真系唔使查噶啦。以后咧，佢哋就有丹书铁券，根本就系冇事嘅。无论发生咩事都好啦，都唔会搞到佢哋噶啦。咁另外一单要讲下咧，其实就系一带一路啦。嗱，因为咧，如果你系一带一路咧，你睇幅地图，佢哋所经过嘅国家地区咧，会有啲乜嘢咧？来来去去，我净系谂到一堆嗰啲地方名啦吓，咩地方名呢？就系、喀布尔啊、坎大哈啊，跟住啊白山啊、伊斯兰堡啊，即系全部比较中亚地区嗰啲名，你哋都会即系都会睇得到嘅，咁啊跟住就系嗰啲叫做咩啊？利比亚啦、班加西啦，系嘛？几乎咧，一带一路可以话同呢个恐怖分子咧就直接挂钩嘅。有一带一路嘅地方就系有恐怖分子噶啦。咁所以咧，嚟紧呢个一带一路会发生啲乜嘢咧？咁啊，梗系好多好大好大生意啦，因为有大量嘅重建要做，系嘛？咁你全部都系恐怖分子，咁啊好多生意做啦。你喐下就炸烂呢啲大楼、嗰啲桥啊、公路啊，全部都炸到烂晒，咁系咪要重建呢？系咪要起楼呢？系咪？咁所以呢，嗱，而家好多地方啦，譬如摩苏尔啊、阿勒颇啊、约旦河西岸啊、加沙地带啊、戈兰高地，哇，到到处处商机。所以咧，好多地方系需要大量嘅建筑人、建筑工人啦、中国工人啦，咁啊，中国嘅水泥公司啦，3323啊，可能有生意做啦，华润水泥啊咁样啦，咁变咗咧，我又唔系睇得咁淡嘅，因为有大量嘅工程要搞嘛，系嘛，咁啊，有仲一个问题啊，因为咧，逢系牵涉到。同呢啲恐怖分子國家交往咧，就一定會有恐怖政權嘅。咁因為呢幾差唔多近呢10零年嚟咧，真係 中國人民嘅老朋友啊，可以話咧，死嘅死，拉嘅拉，一係啊，基本上都翻唔到身噶啦，好似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咁樣啊，咁啊已經出唔翻嚟啦。跟住就係卡達菲。跟住就系本阿里、萨旦姆死咗咁多个，系咪有需要扶持翻另一批呢啲独裁者出嚟？因为中国人民嘅老朋友死咗咁多，一定要有补充噶嘛。咁所以一带一路咧，除咗令到大陆嘅好多公司可以有大量工程做之外咧，亦都可能可以帮手扶植翻一啲新嘅本阿里啊、新卡达菲啊、新侯赛恩啊呢啲咁样出嚟，咁啊帮中国人民咧。建立翻一啲友誼，咁啊，依個其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。